有话要讲，命运就是你我不知道，现实就是你我都可以做到，黎明来就可知道。茫茫前路变得精彩，常记得心里梦想吗？终要走的始终要走，有过光荣时刻都很足够，繁华世界没保留，愿你可拥抱梦想。一起继续走，一起继续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同你继续倾马俊伟。 必须继续走。 好啦，四月十一号啊，晚上10:10喺直播室里边有马俊伟、 彭婉仪、 陈景红。 好啦，嗱，咁啊，一开麦咧就即刻要话即系祝阿陈景红嚟个叫做呢啲叫咩打手板 系咩事咧、 啊？跟咗我哋咁耐吓，你嗰时听我同阿小芝仲喺度一齐做节目嘅时候，讲咗几多次，夜晚七点后唔好搵人倾公事啊！ 吓、 系，成日都讲啊，马生， 我成日都讲，即系你唔休息，人哋都要休息噶嘛。同埋咧，我点解咁讲咧？因为头先阿景雄就揾公司同事，咁但系就倾一啲工作嘅嘢，即系当然你只系一个 message 咯。但系唔系要呢个时候我见到你啫，我见到你同你讲就唔系而家人哋喺屋企休息紧嘅时候会假设你会 WhatsApp 佢同佢讲噶嘛？系咪？呢啲咪就系唔够细心咯做嘢。咁我成日都讲，调翻转。你可能習慣夜晚人哋同你傾公事，但我認為真係唔應該，因為實際工作時間應該係朝頭早，咪9:00-6:00講完咪算咯，跟住第二啲嘢咪聽日傾咯。咁正確有效率嘅人喺9:00-6:00咩都做完啦，點會夜晚啫？咁但係頭先我因為我哋翻嚟做節目啫嘛，咁我見到阿景雄，我同佢講一聲，佢話我即刻通知，我已經叫住佢啦，叫唔切。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即係呢樣嘢唔好啊，明唔明啊？同埋記住。我成日讲做顾客服务又好，即系你只要对客人。咁当然咧，有啲朋友咧，佢哋成日话佢哋自己24小时营业啊啦，喺嗰啲 social media 经常见到。佢哋有部分可能佢嗰个营运个生态系咁样，可能夜晚佢哋都会做生意，可能有日夜更。咁当然我哋有唔少工作都系啦，喺社会上边，譬如话系救护啊，或者系纪律部队啊，甚至乎一啲特别嘅工种咧，佢哋可能系譬如话 even。便利店，系咪 ？even 香港电台，咁我哋都有夜间嘅同事，咁但系人哋有日夜间，咁佢嘅生活系嗰个模式嘅，咁系另一件事。否则咧，其实正常嚟讲吓，记住我讲呢样嘢嘅听众朋友都要记住，一个礼仪嚟嘅，礼仪系咩咧？就系话工作嘅时间咧就倾工作，你唔好喺 after 嗰个放工嘅时间去同人倾工作。我就琴日啫，因为咧我自己做呢行咧，即系做得耐啊，做咗30年啦。我成日搞唔清几时系公众假期。 哎呀，你知唔知早几日复活节，我同景雄都有提过呢样嘢，因为对我哋嚟讲都系得两日假，同平时。 对我嚟讲系冇嘅。你知我琴日咧系犹豫咗好耐，系唔系公众假期咧？跟住我打开手机，咦见唔到、啊，跟住有啲人翻工嘅见到，咁我就问我个其中一个拍档啦，一个同事啦，我就话喂，今日系咪公众假期？佢话睇下咩公司咩部门，我话唔系啊，我净系想知道今日到底系咪红日。佢话如果放工公众假期咧，今日系假期，我话咁得啦。咁我原本有啲嘢想今日去处理，咁我唔记得咗，但系好在我就问清楚先。如果唔系，我今日搵人就唔好啦，明唔明啊？ 明白。 即系所以有阵时要处理嘅嘢咪日头咯，譬如我头先同你讲完嘅嘢咪听朝9:00先搵人咯。仲有就系话，如果做客户服务咧，千祈要懂得一个礼数，就系话要同个客人 保持翻一個距離， 嗯， 千祈唔好。即係當然啦，你話你自己個人，如果你個嗰個業務係你嘅，你開一間鋪頭仔，你鍾意同人哋變成好朋友，呢個你個人嘅事。但如果你喺一間公司裏面做嘢，係唔應該同個客人變成咗一個私交， 嗯， 甚至乎你唔應該同佢喺工作以外嘅時間建立太多嘅溝通，係同工作冇關，甚至乎會係答咗一啲你唔應該答嘅嘢， 嗯， 因為你唔代表到嗰個公司。亦都唔應該代表公司喺公餘時間去同客人有接觸，呢個係好危險嘅，知唔知？ 嗯， 知道， 知道。 咁啊，教訓完啦。 係，我尋日定前日咧，我都打字打慢咗。我記得馬生講七點後唔可以，唔好。 我招呼你， 係啦。 點解咧？因為我估緊你喺電台。 系同我剪紧嘢， 系因为我估你剪紧嘢，所以你问我。 你知唔知我特登想七点前，但我打字太慢。 唔系，但你七点前都唔啱啊！咁我做嘅时候咪七点后啊？ 所以你同我讲慢慢 ，OK。 唔系，咁到我要做嘅时候系咪七点后啊？ 系 咁都系唔公道。 我知道我唔啱嘅， 所以你应该喺嘛？你即系同埋我唔系喺度等紧你 call 我噶嘛？咁所以成日我都话，我哋做人要有同理心，系咪？你要考虑埋人哋嗰个处境。即系我成日同啲同事都讲，我话你哋 send 个 message 俾人 ，send 个短信。你有冇谂过人哋睇到之后睇到啲乜嘢咧？即系当我理解嗰件事系点样嘅时候咧，你写出嚟咧，你自己望落去就啊好清楚啊。但系你要假设对方完全唔知你喺一个乜嘢嘅环境，你面对紧一件乜嘢嘅事，你跟住将呢个信息 pass 俾我，你唔好假设我理解一啲你自己以为理解咗嘅嘢，但系对方唔知嘅时候，你真正一个成功嘅信息系你就咁将呢个信息。就咁 send 俾佢啫，你唔需要同佢补任何说话，嗯，人哋一睇就明白，咁，嗯，你就写得叻啦。 嗯，我算唔算啊？ 可以， 马生谂咗下， 唔系呢个真系好重要噶，因为我成日觉得有阵时候我哋即系要企喺人哋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嗯，即系唔好企喺自己嘅角度去谂，同埋有阵时候太过即系感性地用自己谂住我一番好意，嗯，哎呀。唔好啦，我都係即刻话俾佢知，喂十一二点啦，你一番好意，人哋瞓觉，同埋人哋可能係已经忙完一日，人哋需要有返夜晚自己作息时间，咁就唔应该囉， 嗯， 明唔明？ 我除非急嗰啲，我就会话定俾马生。 我哋成日都讲 urgent 另计啦， 系啊， 你话俾我听有几 urgent？ 系啊，我就会同马生讲，马生唔好意思，有个嘢我真係要快俾你嘅，即係我会咁样同佢讲定。 知唔知啊？景雄 知道， 加油，大家一齐加油。 好啦，咁我今日晏昼咧就阿景雄本来就有个提出嘅，咁，我觉得嗰个咧就即系嗰个就似我星期四嘅隔篱邻舍，咁， okay。 我就觉得唔好啦。我哋平时翻嚟开即系喺度倾偈嘅时候，我哋倾翻啲轻松啲嘅。 我哋倾啲轻轻松松邓子峰嘅嘢。 林杰揸住直升机啊你，佢咪揸直升机啊？佢系咪直升机啊？ 好似系， 子峰系 跑咗嘛？ 唔系 啊，嗰个 啱 啱吓。我以为话嗰个卡通人物系咪？ 嗰个系巴斯光年，但系佢不嬲都揸直升机噶嘛。嗱，咁我晏昼咧就阿景雄就提出咗讲一样嘢，我就觉得 heavy 得滞，我就想讲翻样轻松啲嘅，就系讲紧咧就系最近呢个社交媒体个骗案啊，即系骗案包括嗰啲假 account 啊嗰啲，因为咧就你知，我就定期咧就有人搞冇我， 系 封完一个又一个，改少少名又加个，即系马俊伟伟又有，跟住 Stephen 猫又有，即系 M A 佢就加 O 就喺度，Stephen 猫，跟住马俊伟伟或者马俊俊伟或者马俊伟咁，跟住咧啲图啊用晒，你跟住就喺度话，黐黐，其实佢就未必系同一个人嚟嘅，咁，但系咧就骗图，你知噶啦，佢哋都系。博你即係可能因為嗰排，譬如我哋如果出咗鋪咧，個 like 多或者啲叫 comments 比較多少少嘅，咁，就嗰啲人就特別湧出嚟。咁佢無非都係為咗一樣嘢嘅啫，就係，博你accept 佢，跟住佢俾條 link 你 click 佢，係咪？ 係。 但我想話俾大家聽有一樣更加恐怖嘅嘢出現咗，喺最近我都經歷咗幾次，就係，喺面書。咁咧就无端端有个好似官方嘅通知，即系好似 Facebook 嘅通知。咁佢嗰个account 嗰个 icon 嗰张相，啊张 ID photo 咧，仲系特登整到好简单咧，可能系橙色、蓝色，好似 Facebook 嗰个 logo 咁样，一个 F 字。佢有阵时可能一个 I 一点，跟住就跟住佢扮 Facebook 通知你，就话你违反咗乜鬼嘢社区条例啊，乜，即系网络上边。但其实嗰个完全系一个私人 account 嚟嘅，但佢就扮晒呢啲咁嘅词句，跟住又叫你就 tag 你嘅，佢系 tag 埋你，跟住里边有条 link 就要你 click 入去，你一 click 你就大镬啦。 我當然冇記得啦，我已經俾佢哋呢個所謂嘅咩通知定警告咗好多次，我就 remove 咗佢嗰個即係解除嗰、那個叫個 tag 係咩？中文 hashtag 唔係 hashtag， 佢會 tag 你嘅 人名個標籤， 標籤你係啦，標籤你，佢、 okay. 會標籤你。 嗯， 咁啊標籤你咧，跟住就駁你一定睇到啦。跟住如果你真係信佢嗰個係咩Facebook 嗰咩社群管理官方嘅管理嗰、那個通知你咧，你就大件事啦。 嗯， 假噶。 嗯， 聽眾朋友，你千祈唔好 click， 係 唔好 click， 係 一 click 入去你就即刻俾佢 hack 你。 係早排咧咪有一個咧草分個 app 咧。跟住之後就叫人哋話改密碼，又或者唔係叫人哋盡快換曬啲分佢嘅。我想講 邊個儲分嘅？ 嗰、那個 Y 嗰、那個 係啊。哦、你知唔知我中咗？我覺得自己好魚皮、啊。 即係換曬啲分啊！ 我幫我媽換曬啲分咯。跟、哦、住我真係擊咗個連結入面。好彩嗰樣係咩咧？又係原奶立碼。去到佢叫我改 password 嘅時候，我就覺得奇怪，點解喺個網頁度改？跟住之後，但係我貪得意撳入個 app， 個 app 其實唔需要我任何登入過，即係因為已經 set 咗入面啊嘛。點解個 app 入面其實已經係冇 out 到嘅咧？咁即係冇登出到嘅咧？跟住之後我就冇再撳入去。咁好彩之後就即刻睇到新聞就話，如果你改咗入面嘅嘢咧，即係你撳咗連結入面改咗裡面啲密碼咧，咁你就會中毒啦。好彩就去到嗰一下嘅時候我停咗，係、啦。跟住但我都覺得瘀嘅，因為呢樣嘢係我舅父話翻我嘅。 OK， 你 click 咗入去啊？唔係啩？ 但其實咧，我唔係好明啊，即係即係當然我知道啦，就即係每個人喺唔同嘅狀態之下啦，可能有時忙緊，咁你又會信咗、 嗯。 但係你成日，我覺得真係嘅，聽眾朋友或者我哋自己在座，我哋三位喺直播室裏邊，我哋成日都要提醒自己一樣嘢，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 嗯、 即係你唔好成日諗緊會有一啲好嘅福利無端端送俾你，又或者無端端。马俊伟又唔识你，即系我唔系净系讲马俊伟啊，系好多 artist 我啲朋友，好、多人假被人假冒噶啦，已经、我都唔识你，我无端端点会 at 你啫？ 嗯， 系咪先？ 系。 咁当然我哋嗰啲公开嘅系一个 fan page， 咁系佢哋 at 我，我 accept 啫。咁我自己系唔会 at 人嘅。 嗯， 即系除非本身我真系识嗰个朋友，譬如我识景雄嘅，咁我见到喂，叫我 at 你，我甚至乎话我 at 咗你咯，我同你讲。 嗯， 系。 我无端端我点会 at 一个唔识嘅人呢？ 嗯， 系。 即系当然可能系一啲系 fans 或者即系啲 fans 你支持咁样 ，OK， 多谢你。但通常系譬如话啲 fans 佢哋 at 我哋，咁、我哋就 accept、 嗯。 但系我话俾你听，通常 artist 嘅嗰啲 Facebook 咧，就算有 tick 冇 tick 嗰啲咧，佢、哋都系 open 嘅、即系里边嗰集唔系自己啲朋友嚟噶，佢上限五千个，我而家都争几廿个都五千， 系 咁咁有時有啲好耐冇聯絡，或者根本唔知個邊個，咁我哋就會叫做可能 unfriend 咗個 account， 根本就冇大家冇互動過嘅。咁、但係其實我夠膽講，我有兩個 account， 一個就係有藍剔嘅，藍剔嗰個咧就即係好多 forest 嘅。咁嗰、那個我冇 at 人嘅，但我會 follow 一啲朋友 like 佢哋 page 咁樣。另一個就係我私人，私人嗰個咧就有五千上限，基本上裏邊真正係我本身喺生活裏邊認識嘅朋友，我諗。唔足5%，其他嗰啲大部分嗰95%咧，基本上都系网上面嘅一啲可能我嘅 fans 又好，或者一啲喺网上面佢加我，我见到佢嘅嘢几有趣，咁我就 accept 佢。 系， 唔代表我认识佢。 系， 所以我成日都同我啲屋企人啊，我啲朋友讲咗，我话你唔好见到我系你同佢 common friend， 佢 at 你就 accept， 因为好多其实我唔识嘅。 嗯， 咁我觉得纯粹一个 social media， 你见我噶啦。景雄，我都好少讲啲内心嘢，我亦都好少讲啲乜嘢生活上面嘅，因为嗰个对我嚟讲，佢唔系一个我诉说内心世界嘅平台嚟。 嗯嗯，通常系正能量嘅嘢多啲咯，打波啊，日常生活嘅事情。 譬如我今日 我见到艺术啊嘛， 嗰张我琴日影嘅， okay， 我喺某个巴士站影，我一抬头见到哇好靓， 系， 咁我就 po 出嚟。咁但我唔会无端同你讲话，我今日好唔开心，跟住点点点， 冇、 我从来都唔讲呢啲。 我见到留言，你会 update 边个系用咗你嗰个名做 account 咯，成日会更新咯。 系啊，因为佢哋会通知我啊， 一早就会见到，你 update 咗边个补充咗你嘅身份、啊。 因为咧有啲好资深嘅资深批啊，有啲资深 fans 啦，佢哋会即刻通知翻我，咁我就多谢佢哋啦，跟住我就会 po 翻嗰张相出嚟，就话俾大家听，又有一个假冒嘅嗰啲叫骗徒咯， 系 啊。 系，因为佢哋个个都会留嘅留言都系一样嘅，跟住话你好乜乜乜乜乜，你嘅留言实在太动听啦，我好真系好希望如果有个朋友好似你咁就好啦，但我唔知点解我加唔到你啊，你估你可唔可以接受我嘅交友邀请咧？咩多谢你祝福深深玫瑰，跟住面红红公仔，你望到呢啲你都知系假噶啦。 系啊，我都有一个咧，我 po 咗张相冇个样，但系佢话呢一张相影到你好靓。 咁佢又冇乜智慧喎，回应得。 我未加你做朋友。 你试下，你试下下次啊 ，po 一张咧，我哋只狗仔啲布布张相俾你啊，我俾你 po 啊 ，po 完佢都话，哇，你张近照真 系 好靓。 系啊。 佢话你嘅气色好好啊，啊你嘅身发型好靓啊，但系咦，嗰张相明明我只狗啲布布嚟噶噃。 哎呀，跟住我想咩事啊你？ 太多呢啲啦， 好多啊而家， 好多社交平台啦，揾你做嘢啦，因为呢排都好多，跟住问我 有啲咩揾你做嘢， 即系揾话有啲笋工啊，而家都系好多 I G 嗰啲啦，有好多陌生嘅信息啦。就話 你係咪會睇㗎？ 我會睇嘅，我會睇陌生信息，跟住我會 delete 佢咯。係日日都有。 即係你貪得意睇，但你知道嗰啲係假 嘅。假㗎，假㗎。 你會唔會悶得滯？跟住你就同人傾偈。 我唔會啊。 似 跟住結果同個騙徒 friend 咗。 我覺得陳景鴻會咯。 跟住我 覺得佢會咯。 我就問下佢點解你要咁樣做嘅？ 我覺得要同你上堂咯、啊，上堂要你學下嗰個叫防騙嘅意識咯、啊。你淨係要我哋即係保安局或者警方嗰度做係唔夠。你要自己醒悟先啦。 我会啊，我成日听你哋咁样。 捉咗你嗰咩 KK 员啊？真系我唔信喺边度见到你啊！ 唔系，我觉得景洪师最正嗰个，因为佢已经同个骗案个骗徒已经变咗 friend， 嗰个 friend 就已经唔会再呃你。 佢揾你做咩工咧？ 唔系，好多都系 啊！你好靓仔啊！我觉得嗰啲啊， 咩嗰啲好笋工啊，做一日有唔知几多钱啊，坐喺度喺屋企咧帮手揿下嘢嗰啲咧，文职工作咧，揿下啲 like 啊。定係唔知幫佢增加點擊率啊，咁就有一筆可觀嘅收入咯。 咁你會唔會想？ 我唔會。一定唔会， 我觉得我唔知 点解， 我系觉得佢即系当佢觉得空虚寂寞冻嘅时候， 我觉得睇下咩金额啦。 我唔会，我真系唔信呢啲嘢。 如果系口语化啲，可能真系会呃到我哋，因为我哋真系会从 message 去，即系可能系真系有啲陌生诶，应该咁讲，有啲人去介绍我哋俾某啲人，嗰啲人就可能 message 去问我哋价，所以我觉得我哋呢个行业可能真系有机会嘅。 系 啊，真系会啦。 但系如果 我唔系帮佢讲好说话， 但系我真系唔会信咯，因为真系边有咁笋嘅咁 like 就可以赚咁多钱。 正常嚟讲咧，我话俾你听啦，揾你啊，我不就嚟够钟啦。听完只歌先，下半部分翻嚟嘅时候，我就话俾你听，其实演艺界咧揾你做嘢咧，嗰啲 message 或者嗰啲中间人咧，基本上有个模式嘅，即系好容易分清楚边啲系呃你，边啲马嚟。咁啊，好啦，听首歌先，嚟紧开演唱会啦，佢关心妍。 叛逆十六岁，矫枉过正没趣，宽松翻简铺满天飞舞，潮阳过去，当天流行曲中句句惨烈，大班好友合唱，机房避难扬唱上。天真小孩何时关起心房被怒走，闭上眼看见你背向我也会内疚，时光一去仿如小偷，失散青春忍痛分手，你与我这秒再碰上，青葱夜醒觉脱去歌声没走感觉，站在红馆似当初拥抱自在地唱歌，呼吸中再寻回那自我，若是六十岁都需要发梦去，东山拐杖变作摩西鞋，向前不退，一生流行波 时只得不闻伴我走，世态冷暖你也拒变作远线木偶，荡秋千背芳名千秋，闯过生关死劫出口，你与我这秒再碰上青松夜醒觉，昨天小手夜很健壮，流离红冠小孤错，不再堕落被爱伤，从前那大将、哦哦哦哦哦、你与我这秒再碰上当天女主角，摘去金掌转身出发，潮来潮往也不改，风雨下成全我，过去每个错处教我珍惜每一步，为了一天借出肩膊，难题挨过更精彩，风雨后原谅更广，不看一个迎来更茁壮，金曲冰淡磨才更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由金管局前总裁陈德霖担任理事会会长的香港 Web 3.0 协会正式成立。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成立典礼的时候说，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Web 3.0 发展现时正值黄金起点，呢项技术可以改变好多原有商业运作模式，创造更多机遇。佢又话，为虚拟资产提供者设置嘅新发牌制度将会喺六月实施，为虚拟资产交易所提供一定程度嘅市场认可，确保市场稳健有序发展。陈德霖指出，香港能唔能够处于 Web 3.0 嘅国际领先地位，视乎能唔能够做好三方面发挥，包括数字和数据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资产数字化。首个新入职教师内地学习团今朝由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李美常率领乘高铁出发，前往广州进行四日三夜的考察交流。大约100位中学、小学和特殊学校的新入职教师参与今次考察。学习团首先到访华南师范大学出席开班典礼。李美常在致辞的时候感谢国家教育部、中联办和广东省教育厅的指导和协调，让学习团在香港与内地恢复全面通关之后能够马上顺利举行。李美常其后到访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并且在傍晚返港。其他学习团成员将会继续行程，包括探访学校、出席专题讲座、参观企业和文化设施，星期五傍晚返港。大律师工会大约20人抵达北京，进行为期5日的访京行程，是工会5年来首次再度正式访京。主席杜鉴坤率领的访京团将会在明日拜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和外交部。访京团星期四会到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和北京大学。香港律师会上个月亦都有到访北京拜访港澳办和全国人大基本法委员会等。 內地沙塵天氣波及多個省份，中央氣象台傍晚繼續發布沙塵暴藍色預警，預計到明晚八點，新疆東部和南疆盆地、內蒙古中西部、甘肅東部、河北、北京、天津以至江蘇、上海等部分地區有揚沙或者浮塵天氣。沙塵昨晚開始影響北京，今日午後的能見度才逐漸好轉，有市民說感覺有很多沙，眼睛都難以打開，外出時要戴口罩和帽，有市民就說感到面部很不舒服，亦都有過敏的情況。有市民說外出時會戴口罩，但是認為對比之前的沙塵天氣，今次情況不算太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657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09点，升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36，瑞士法郎0.905，加元1.348，人民币6.886，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2.39美元，卖出2,00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留意4月12日下午1点至3点 Made in Hong Kong 时段，首个重要消息即将揭晓。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嘟一嘟。乐悠悠，同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46至1947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在3月至4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联系香港95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我最喜欢的港台节目就是《三五成群》，因为每一次上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好像同一班老朋友一起倾偈咁，好有这个归属感，每一个人都非常亲切。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700万人，总会有人陪你前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同你继续倾马俊伟， 一起继续走，一起继续走。继续走， 好啦，翻嚟直播室咧，喺我哋继续讲紧呢一个咧，即系网络骗案啊，特别喺嗰啲社交媒体啊嘅嗰个叫做假 account 啊，或者嗰啲 即係扮官方啊，甚至乎真係有扮官方，大家真係要小心，唔好亂咁信。咁之前呢，我哋講翻沙點後。我哋今日星期二呢有同你说书讲故事。泳儿今日我讲乜嘢啊？ 今日你会讲嘅系每日一句正能量，让转念成为 照亮 自己的光。咁作者就系陈慈修，陪伴住呢个作品嘅系林志美姐姐。 系咪生日啊？ 系啊系啊系啊，今日生日。 今日啊， 系啊，见到 志美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今日特登为你准备咗，系咪好开心咧？今日全部都有你嘅歌嚟噶， 系 喺配住呢一个，每日一句正能量。 我最中意佢嘅《爱是不保留》，有冇呢首歌？ 你听下咪知啦。 系一阵间听下先。卖关子，一阵间听下。 喂，你真系要小心啊，听众朋友，你哋唔好俾人呃啊！我啱啱上个礼拜我接咗电话，咁有阵时我系衰嘅，咁咧，因为喺度可能我即系睇紧书啊咁样，咁啊。我有两个电话嘛，咁有个电话就打嚟，咁我听啦，跟住一听，咦，系嗰啲骗徒嚟，咁我就用即系 真人定录音嘅啫， 真人，我用另外个电话就即系开住录音啦，即系佢打嚟嘅时候系录音嘅，跟住佢就话如果你要接听广通话就即系明明你打嚟，你住我变咗好似我打去嗰啲咧，我就好火噶嘛，有阵时 系 我哋潮州老汉就出现，好啊，我咪揿翻俾你咯，好啦，跟住佢话广东话按一字，普通话按二字，我揿乜嘢佢都系普通话嘅，揿乜啦，即系佢唔识讲广东话嘅，即系电话里边嗰个，跟住一个男士。跟住喺度讲，就问我，佢话系香港嗰个叫做电信啊，即系我哋有个嗰个唔知叫咩，即系我哋嗰个譬如数据啊，我哋 check 宽频咧，咪可以有个 app 咧，可以 check 我哋个网速几多嘅，即系嗰个局啦，我唔记得咗嗰个咩局，sorry 啊。跟住咧喺度讲好耐，跟住我话咁你佢噏埋佢自己编号俾我听，个职员号码，跟住咧台头电话，咁我同时间咧就喺电脑咧，因为我喺屋企，我同时间喺电脑输入，咦真系 check 到嗰、那个。地址同電話係一樣嘅喎，跟住個編號佢又講埋，咁我 check 唔到佢編號，咁我話你叫咩名？你喺邊度翻工？跟住我話即係講咗一大輪啦，咁越講我就係都喺度問呢樣嘢啦，跟住佢就開始有啲唔耐煩。 佢開頭迴避嘅，唔肯講個名。 佢唔肯講佢名，即係佢就係講咗姓乜嘢咁啊？跟住我係咁逼佢，咁我覺得佢作咯。咁跟住。佢喺度系咁讲话，咁到底你想唔想知道你自己嗰个手提电话个数据发生咩问题啊？类似咁样咯。跟住我唔需要知道，因为都冇事。跟住我就比较抵死咯，我就话我呢度冇事啊，我话其实你有冇事啊？我话使唔使帮你报警啊？你系咪俾人捉咗去嗰啲即系俾人禁锢啊？俾人哋虐待紧？我真心问 系。 跟住佢话我唔明白你问我乜嘢，我话唔系，我话你唔紧要，你有冇电话话帮我听，使唔使我帮你通知屋企人？或者使唔使帮你通知？有咩人你觉得应该要通知佢？ 咦，你都几即系几？ 我真系咁 叮一声，系啊， 唔系因为 你随时可能救到一个人噶。 其实喺内地已经好多朋友咁样做嘅， 嗯， 我睇到喺一啲嘅新闻软件上面好多呢啲短片，即系大家都会尝试话问翻佢，你系咪俾人哋软禁嘅？你系咪俾人哋即系？叫做虐待或者俾人哋禁锢，你叫咩名？但系通常佢哋唔答你，答唔到， 系 咁咯。咁我觉得后屘跟住佢仲要好客气咁收线咯。佢话咁似乎我帮唔到你啲咩啦。佢话即系我觉得佢唔好意思咯。咁跟住佢就好啦。咁咁既然系咁，我就好啦。咁多谢你电话啦。咁拜拜咁。咁我都觉得好无奈。我觉得佢系咯， 系啊， 即系喺嗰啲咁咩个咩 K K 园啊， 系 咪真系叫 K K 园？ 系啊， 系有 个咁 嘅， 系但系话仲有其他唔同园区噶嘛， 真系好衰啊呢啲人。 但我想讲咧，而家最近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手法啦，而有一个手法咧，最近网上都有流传，而咁啱我好彩我都睇到，如果唔系我都会中招。咁话说就系我今日都咁啱收到一个嘅电话，咁话说佢就喺我其中一个社交嘅通讯平台嗰度 message 我先嘅，佢就话你做咩打俾我啊？系咪有事啊？咁样，咁但系佢写嘅字唔系口语化嘅，但系呢一个人系真系我电话簿入面有嘅人，即系譬如可能当卡文咁计啦，即系曾嘉敏咁样。但系我哋十世冇联络，我直情唔记得咗曾嘉敏呢个人喺我电话簿噶啦。咁佢突然间问我，我系咪揾佢？咁跟住之后我就 我諗緊由 即係喺另外嗰個社交軟件上面。 係啦，咁我就猶豫緊，我應唔應該撳入去睇嘅時候，佢即刻已經用嗰個社交軟件打電話俾我。 哇！ 咁佢打電話俾我嘅時候咧，咁佢就我 feel 到佢啲聲好收唔到咁樣，跟住突然間講一句 hello， 跟住就冚線。 哦， 即係其實佢想證明話俾我聽，佢真係揾我。跟住佢再喺個社交軟件，即係嗰個平台嗰度繼續 send message 俾我。哇！你揾咗我好多次，咩事啊？咁咁、我就於是 等你聽到一句，你又唔係好肯定佢把聲係咪佢， 係啦， 你就以為真係佢，你繼續同佢傾落去。 係啦，即係譬如當 Carmen 呢個名，你可以係男仔，可以女仔噶嘛。但我認識嘅 Carmen 男仔比較少 Carmen 啊。 係啦，但係我認識嘅Carmen 裏面就可能全部都係女仔咁滯。或者一個兩個嘅卡文男仔嘅話，真係唔係好多，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呢一個仲係堪稱化妝師嘅卡文，係個男仔聲同我講 hello 嘅咧，跟住就收線，咁我就所以我就真係覆佢啦，我話我冇揾過你啊，我已經好耐冇用呢個軟件啦，跟住佢即刻答我佢都係。跟住之後咧，佢禮手再打多次電話俾我，即係於是只係打兩次電話俾我，亦都係只係講 hello 冚線。跟住禮手佢 cap 埋圖 send 俾我睇，佢話你真係有揾我咁同我講，我爭啲中招嗰樣嘢係，我睇翻嗰張圖咧，佢真係有一個寫住香港電台阿姨嘅人揾咗佢幾次， 用電腦都執到啦。 係啦，跟住但係我就開始覺得有少少破綻嘅，就係咩咧？我睇到下面佢另外啲群組咧，係啱啱全部都係登入中嘅群組，而且再有一個係簡體嘅群組嘅説話咁樣。咁我就另外就喺度諗啦，佢 send 俾我嘅口吻就係、我識嗰個嘅化妝師應該係香港人啦，我冇理由咁叻識到其他地方嘅化妝師㗎嘛。佢冇理由同我講嘢唔係口語化，同埋明明第二樣嘢頭先我所講，明明我識嘅全部都係女仔，突然間又係個男仔打俾我。咁禮手佢就同我講，不如咁啊，你 cap 翻圖話俾我聽，你個電話發生咩事俾我睇下。 哇！ 咁而呢一樣嘢正正嗱，所有聽眾們聽住啦，你哋呢、這個我知道係其中一個算新新地嘅一個騙案嚟嘅。有人就會扮係你嘅朋友，或者扮喂，好似有啲事發生，你 cap 你嘅電話俾我哋睇。但原來嗰個畫面咧，我哋 cap 完之後咧，佢係已經可以攞到我哋嘅資料，而去再入侵我哋嘅電話，去再散發其他嘅嘢俾人，去呃其他人嘅。我一睇到呢、這個，我就 delete 曬所有佢同我嘅對話。而因為同一時間，我睇到有人撞我嗰個雙重認證。 啊！ 咁我就知道佢系假噶。 好彩你有雙重驗證喎。 系啊，跟住我就 delete 埋真嗰個人喺我電話通訊錄。 所以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唔好嘥，即係唔好嘥呢啲時間去應酬一啲陌生嘅，或者你以為熟悉嘅，其實有你不如直接撥佢嘅電話問佢咯。即係唔好透過軟件啦。Even 無論係面書又好 ，IG 又好，那個 message。我一样唔会睬佢嘅，一有人打电话嚟，我就会即刻 block 咗佢。 但如果真系你识嘅人打俾你咧， 识嘅人就明知道你知我嘅性格，你识我，你就唔会用嗰啲 messenger 打俾我，一定打我手机啦。同埋明知我唔听电话嘅，即系我系唔好中意听人电话嘅。除你 WhatsApp 咗我。我通常都会咁噶，我打俾人我都会问 free to talk 方唔方便讲嘢，我跟住先会打俾你，我就唔会无端白事就咁打俾你。我哋真系要小心，我哋要有好高嘅 IQ 先得嘛，系咪要成熟啊 IQ？ 每次我写新诗，费尽努力心思，形容词用尽也不止，难形容是痴心。难形容是真爱，令我犹疑写了有诗。心中的影子，小小的天使，你那笑脸迷住了我心智。应怎么开始？开始第一次，每次遥望你苦味意，遥遥沉默注视。每日期望之事，时时期望建立是友谊。情话澎湃不止，情话原是真挚，但怎可以使你会意？每次我写新诗。尽努力心思，形容词用尽也不止，难形容是痴心，难形容是真爱，令我有。 诸事，每日期望之至，时时期望建立是友谊。情怀澎湃不止，情怀原是真挚，但怎可以使你会意。 冇錯，係蔡峰華 Ken 蔡啊，我哋阿 Ken 哥啊，就呢隻叫 IQ 成熟時啊，當年亞視嘅一套好精彩嘅電視劇，我細好細個嚇，好中意睇嗰陣時。點解會突然間播呢隻歌咧？因為嗰日咧我去睇一個 show， 咁跟住咧，咦，跟住見到出邊嗰啲宣傳咧，見到阿蔡峰華六月開演唱會喎， 好啊， 咁我就同阿機仔講，我話我上次買唔到飛，我今次要買飛睇，我真係買咗飛睇。 我哋上次睇唔到啊， 上次睇唔到啊，咁誒，我覺得。即系 Ken Ken 哥系我哋前辈啦，咁我觉得佢一直都仲系好努力嘅，咁我好希望表达我嘅支持，就系咁样啦，系啊，咁啊头先喺咪后咧，佢哋听到呢个歌咧，阿泳儿同埋阿景洪咧都喺度问，即系你哋唔熟悉佢啊？ 唔系好熟悉。 唔係好熟悉， 泳兒都唔熟悉啊！ 唔熟悉啊！ 絕對空虛有冇聽過？ 有呢、這個我都 係啦，一定記得呢首。但係呢一首 IQ 成熟時，我就唔知係。 也許有冇聽過？哦、也許當天的痴未完，倩影有冇聽過？遙望你 有啦， 呢首有，呢首有，但我唔知係 Ken 哥嗰唱， 或者係佢同林志美都有首歌嘅，叫做《愛的火花》。哦火花拼发几点？拜拜。 佢首歌就拜拜。 仲有佢跟住仲有嗰几只歌好听嘅，有只叫做咩《青春三重奏》 啊， 都系阿蔡枫华嘅。 好， 彼此算是朋友，拜拜。对住呢两个完全对我 朋友二号，我哋知道啦，系咪先？ 走开，你出去。陈景红，你静静地同我开门，走出去。 我都唔够咁大胆， 你个贪慕虚 荣。我都你见唔见到我唔敢俾反应你 啊？我讲错， 等我买飞仲预埋你睇添。 多谢，因为我哋上次好想睇，但系真系错过咗。 系、 就 系咁咯。好啦，咁继续讲翻你头先就话，其实我哋真系要好即系提高警觉而家。即系咁啊，景洪，你有冇即系啲朋友中过招咧？ 但我想话呢排咧，其实喺通讯软件有啲系开始用欺骗感情啊，就系话揾你之后咧，即系白撞，跟住话啊，可唔可以同你再倾下偈啊？有缘分认识啊，即系想利用一个谈恋爱嘅感情。 点解要同佢倾咧？即系我觉得人男又好女又好，即系你有。几咁寂寞，你都应该唔知道呢啲系骗案嚟。 加埋冻咧，可能唔同啲。 我寂寞，我冻。呢只系林忆莲嘅放纵啊，放纵。 吓有歌词真系有晒呢， 系林忆莲嘅歌嚟。 我以为系对白，咁佢直接 唔系啦，系啊，忆莲嘅歌嚟。 O、okay, K， 喂，咁但系大家都明知，唔该啦，听众朋友们啦，你哋听到嘅都要提醒身边嘅人啊，系大人。你发觉嘅俾人呃嘅好多，唔好成日以为老人家。 嗯， 好多即系。好有學識嘅或者好有成就嘅人咧，都係咁樣俾人呃咗好多錢啦。 嗯， 啊，同埋因為通訊軟件嗰張 icon 有啲咧係用啲靚比較靚女啲嘅圖咧， 或者靚仔啊， 係啊，跟住就會因為我呢排都睇到新聞都係俾人呃咗錢啦。 哎呀， 係啊， 而家個科技咁發達，佢做個假嘅人像出嚟啊，或者係將人哋啲片剪剪埋埋，跟住改一改個嘴型咧，跟住再配音嚟呃你都仲得。 係 係啊， 你諗下而家 AI 係。 即係你睇到而家網絡科技或者我哋電腦科技個 CG 已經可以做到好成功、好像真，甚至乎唔怕話俾大家聽，其實大家喺嗰、那個YouTube 咧上面睇到有啲嘅即係有啲嘅平台咧，佢哋嗰啲嘅報道裏面嘅人係假人嚟嘅。 哦， 佢哋唔係真嘅人嚟嘅。 有啲唱歌都可以係假 嘅。嗰啲係假嘅，係電腦人嚟嘅，冇嗰個人。即係你睇到有好多外國演日本啊韓國都有呢啲咁嘅 KOL 啦，係電腦做出嚟嘅啫。 哦， 有啲嘅YouTube 上面有啲平台裏面所謂報道嘅人係假噶，唔係真人嚟嘅。Excuse me， 有啲仲話哇咁靚女一家啦假噶嘛， 真係 完美嘅假噶嘛。 因為好多咧就係男性好容易中計，係因為女性 你唔好咁樣講，女性都好容易中計， 好多俾人呃咗好多錢嗰啲都係女仔 啊，都係會中計噶。 係啊，因為就係想。 男嘅通常中嗰啲冇着衫嘅相啫，女系钱。 系啊，我今日睇到系话， 系嘛系嘛， 识咗一个礼拜，但系未见过真人啦，因为张相就拍拖，就不断个女仔系用一啲嘅藉口就叫个男仔俾钱佢。 你有冇俾过钱呢啲女仔啊？ 我冇钱俾佢啊！ 有冇女仔俾过钱你啊？ 我唔会做呢啲嘢嘅，我唔会做呢啲嘢。我哋凭自己努力去搵钱系最实际嘅， 梗系啱啊，咁啊啱啦，咁啊大个仔啦， 系 即系唔好靠人哋，要靠自己， 系 跟住第日即系够钱啦，就要首先养边个 屋企人啊， 系啦，照顾屋企人先， 系冇错， 照顾父母先， 嗯、 跟住咧再照顾自己女朋友、老婆、嗯、自己仔女， 嗯、 知唔知啊？ 系 阿马永贤， 系啊，我试过喺社交平台度咧，系因为我试过喺社交平台度遇到呢啲就系、是、 美男子啊， 系啦呢啲嘅插白狼啦， 对你即系施行呢个美男计， 系啦，跟住我跟住又话 应该好快俾你拆穿， 系啊，跟住我同佢讲我好穷噶，你可唔可以养我？跟住佢就 delete 咗我联系， 够直接， 系啊， 够直接， 系啊，我仲同佢讲，我觉得你系真噶，你可唔可以养我？ 你嘅真爱啊， 系啊，我同佢讲，跟住就唔理我咯。 咁你好快啊？ 喂，因为你睇得出系假，又或者系佢不停同我讲英文嘅时候，咁我特登刻意用广东话同佢讲咯。因为我嘅 account 全部写中文嘅话，你特登写英文俾我，咁你一系就你仲要讲到话你睇得明我啲嘢。 哦、 即系例如头先所讲嗰啲就话，喂你好靓啊咁嗰啲啦，或者我留意咗你好耐啦，我有唔知乜鬼嘅咁样，你留意咗我好耐嘅话，咁你真系知道我到底写咗啲咩啦？社交平台上面。 同埋我想再提到大家一样嘢咧，当你发觉嗰个人 at 你，跟住你 click 入去，你发觉佢嗰、那个佢自己个 account 咧系差唔多咧，喺同一日里边咧，每两分钟咧佢就 share 咗一个人哋嘅 post，、 嗯、 或者佢每两个字佢就出一个新嘅 post，、 嗯、 佢想填满自己个记录啊、 嗯。 但其实佢根本就冇历史嘅， 系、 哦、你明嘛？ 好多都系啊，因为而家谂翻起咧，嗰啲加你做 friend 系咯， 嗰啲我嚟呃人嘅咋、 哦。再简单啲，点样睇到咧？你睇到嗰啲相全部都系一啲咧， 你唔知边度嚟，一系就唔知边度嚟嘅人。嗰班 friend 其實你全部都認為嗰啲可能係唔識，佢哋成個團體，即係一個呢個集團嚟噶嘛。佢、嗯、哋開咗可能開咗1000個 account 就互相 at 對方，跟住裏邊嗰啲人咧，全部話醫生啊、律師啊，嚟自五湖四海啊，即係唔同嘅國籍都有。咁跟住嗰個人裏邊咧，佢啲 po 咧，全部咧都係嗰啲美酒啊、飛機啊、名車啊、金鏈啊、鑽石戒指啊，跟住咧就，但係咧佢好密嗰啲 po。我真係咁成功，邊有咁多人出呢啲鋪啊？你冇嘢啊嘛？ 同埋佢 跟住佢嗰個麥頭，張張相都好似大佬喺影樓裏面影。 係啊係啊係啊！呢個最影 冇嘢啊嘛？ 係 一啲真實人嘅感覺都冇，你係知佢假㗎啦！你咁都信？唔好信啦！我求下你哋啦！ 我試過咧有兩個 account 唔同嘅名啦，唔同嘅語言啦，但係同一個人揾我，即係個相係同一個人嚟 㗎。係咁，所以你唔會信啦。 好明顯啦，係嘛？ 景雄啊，唔好再受骗啦、 啊！我唔会啊！哇，我哋节目经常提醒我哋，真系唔可以咁样。 都唔好受骗啦、啊！ 我唔会。 即系听众朋友啊，嗯、真系唔好随便信啦、啊！即系呢啲而家网络骗徒咧，即系咩招数都有啊！总之唔好乱咁接受人哋嘅邀请啦、啊，知唔知啊？ 期望世间风景美好，飘水播种，那一个做？雷电与风铺满前路，不知去向，都想要报道。还未见丰收，总想过停步，或者掉头，也不见去路。如尽信命运，就只得恶好。用心栽种，恐怕长出懊恼。知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梦中未到达连绵乐土，如苍天有分数，只管偏执去宣告。 I choose to believe， 难以相信，都想放胆相信，悬崖追进，风光正在等我。多于某处 I choose to believe。

日一句正能量，让专念成为照亮自己的光。作者陈慈修。岁月这两个字，有点前面，有点正好，有点姹紫嫣红，又有点简单素白。岁月相比光阴，有更长更远的意味，可以拥有生活的五味杂陈。那一点酸，一点甜，一点苦，一点辣，一点咸，都成为岁月的味道。在岁月里做一个懂得岁月的人，将它捧在手里面，放在心上面，慢慢地读，慢慢地解它其中的滋味。因为岁月虽已老，心依然年轻。有能力的时候就做点大事，没能力的时候做点小事，有权力就要做点好事，没权力就要做点实事，有多余钱做点善事，没钱做点家务事，依然行动之余就做多点事，行不动就回忆一下啲开心事。我哋肯定都会做错事，但系要尽量避免做傻事，坚决唔好做坏事。生活其实冇乜大不了，一辈子亦只不过系简简单单一回事。适时地弯下腰，才是人生大智慧。在人生路上，不是所有的门都够宽阔，有些门需要你弯腰侧身先至入到去，所以必须要时刻能够弯得下自己的腰，所以必要时要能够弯得下自己的腰，才可以在人生路上畅通无阻。抬头需要底气，弯腰需要勇气。每个人的生存空间都是有限，一味高昂住头，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能够适时地弯下腰，先至系人生大智慧。 一刹那再回头。 望是当天你那蔓延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你，迷人是一刹那。是没法追，看着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可，那日才去。 一段路走咗好耐，依然睇唔到希望，咁就改变方向。一件事諗咗好耐，依然纠结于心，咁就选择放下。一啲人相交咗好耐，但係依然感觉唔到真诚，咁就选择离开。一种生活嘅方法坚持咗好耐，依然感觉唔到快乐，咁就选择改变。行得太急，脚会攰；諗得太多，心会攰；要求太高，难免会失落；追求太多，难免会不知所措。放下过去，让心归零。世间冇乜嘢系放唔低。人活着，要嘅就系一份自在同埋洒脱。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或长或短。生活每个人都在继续，或悲或欢。人生每个人都在旅途上，或喜或福。有些人你不需要计较，计较会烦。有些事你不需要在意，在意会累，委屈了默默无语，误解了微微一笑，想得浅一些，看得淡一些， 守好心，走好路，珍惜最真的情感，感受最近的幸福，享受最美的心情，不抱怨，不言苦，不忧伤，不认输。人无完人，事无完美，苦心去做事，用心去做人，宽阔心怀，豁达人生，收得空中雅凉，促得一生幸福。尽管内心清楚，冷漠已成舟，但是依然恋恋不舍地回望等待，期盼住奇迹就此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循环往复，最终是一次次懊悔自己由此错失的种种，一次又一次导致更加的不甘心，越加担场地回头等待，耗尽好韶光。殊不知人生在世，总要放手，及早解脱，就能及早重新开始。内心平和，才能够在心里面装下满满的幸福。平和的人看得开，放得低，想得明白，过得潇洒，能用，能忍，能让，能原谅，平心静气。一个人如果思想通透了，行事就会通达，内心就会通泰。有欲而不执着于欲，有求而不拘泥于求，活得洒脱，活得自在，活得平和，心底踏实安详，云过天更蓝，船行水更幽。 来的雨。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西九龙裁判法院有两个被告调乱身份，令原本需要还押的37岁男子错误感获准保释，警方正追缉他的下落。至于和他交换身份识别文件的24岁男子，涉嫌误导警务人员被捕，警方又拘捕在逃男子的31岁太太，指他在丈夫逃脱之后提供金钱辅助，两人正被扣查。司法机构回复查询时表示，有关事件在西九龙法院大楼的羁留室发生，羁留室的运作由执法人员负责管理，警方正调查有关案件。司法机构表示不适宜评论执法部门的羁押和身份认证安排，按一贯安排，司法机构会继续考虑执法部门的运作需要，在法院大楼推行合适的保安措施。为了提高市民对可疑境外来电的警觉性，所有流动服务供应商下个月起会就8852开头的境外来电向用户发送话音或文字信息，以提醒用户有关可疑来电源自香港境外。至于本港流动网络营办商，今个月起已经就相关境外来电发送提示提醒用户。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通讯事务总监梁仲贤说，不少外地来电的诈骗电话号码和本港号码相近，因此希望为市民接听电话时提供清晰提示，来电源于外地。梁仲贤又说，有关话音提示是在用户接听电话时先听到防诈骗信息，至于防诈骗文字提示会在电话响起时在电话上显示，但要视乎电话型号情况。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广东省考察调研。央视报道，广东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大省，习近平今次到广东是今年以来首次国内考察，至少承载着三个层次的战略考量。首先是再次宣示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并以高品质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另外，习近平在考察前夕出席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作出重点部署。会议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并且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开展。广东之行是习近平以实际行动以上率下作出示范。南韩江原道江陵地区的山火扑救超过8小时之后被救熄，山火至少导致一个人死亡，16人受伤，大范围山林和设施受损，超过500居民一度要疏散。当局上就接报江陵市兰谷洞一带发生山火，韩联社报道火场面积达到379公顷，相当于530个足球场。当局派出4架直升机、近400台灭火装备和超过2700个消防员扑救。消防员在一间烧毁的房屋内发现一个长者的遗体，将进行基因检测核实身份。山火又造成多人受伤，大部分人是吸入浓烟之后不适，要送院治理。超过100个设施烧毁，包括房屋、度假旅馆和酒店等。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683点，升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1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61，瑞士法郎0.904，加元1.348，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243。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6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03.06美元，賣出2003.66美元。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

失去，心思挽留仍无望，不过全幻想，最散意平常，不必多说盼望原谅，快乐只是已经走失方向，他跟爱神同流浪，心灵难复空，像隔一道墙，若决定分开吧，种种难忘印象，一个心看不出有两样，谁料已受伤，不想歌唱。快乐故事我今天想多看，一张看完再一张， 每日一句正能量，让专念成为照亮自己的光。作者陈慈修。永远不要为了失去而遗憾，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要再纠缠，更加不要去后悔。曾经的日子如同凋零的落叶，不可能再回到原本的位置。什么你都记在心里面，会令你的背囊越来越重。只有抛弃那些不必要的负累，你才能够走得更远。你没办法摘到的只是春天的一朵花，然而整个春天依然是属于你。 有啲事唔理我哋愿唔愿意，佢都系会发生。有啲人唔理我哋中唔中意，都系要面对。人生中遇到嘅所有事同埋人，都唔系以我哋嘅意志而转移。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该嚟嘅就会嚟，该到嘅就会到，冇得选择，冇办法逃避。我哋能够做到嘅就系面对、接受、处理、放下，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人活着，其实有好多事情是没办法言说。有时走得太远，往往会忘记了回头路。有时看得太清，往往会惹来不必要的烦恼和困惑。有时想得太多，往往会失去了自我。生活就好似一面镜，心中有便有，心中无便正，心中空便悟。学会微笑，学会面对，学会放下，让一切随心随意随缘。 一起见。 人生就是一个饱历沧桑的过程，春夏秋冬，风水轮流，捉不住的时光，留不住的岁月，不论是荣华富贵，定是一贫如洗，最后都会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看淡，看开，想通一切，清静之中见真情，淡薄之中识本然，逆境之中求生存，平安健康才是根本。人不快乐，因为想要的太多。赤脚的人羡慕穿着鞋的人，但是忘记了还有没脚的人。计较太多会抱怨，贪婪太多会困惑，虚荣太多会迷失，强求太多会疲惫。贪婪的人一心谋私，从不感恩，所以不会知足。唯有感恩的人懂得知足。人生短暂，又何苦自寻烦恼？艰辛曲折是必然，凡事顺其自然，得之淡然，失之坦然，现实地去活，自有心安；知足地去乐，自有晴天。知足让人快乐，感恩让人幸福。时光轻转，流年翩然，几重岁月，微笑浅淡。本来无心，却又忧心。一片心雨黄粱梦，万世流连万骨枯。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看似无常却有常。其实生活并没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亦都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差。当秋雨催熟了果实，日历翻出了白发，也许你会明白，有一种幸福叫做随遇而安。幸福就好像一瓶普通的矿泉水，你第一次喝的时候没什么感觉，跟其他的一样。但是当你尝过酸甜苦辣咸各种滋味之后，你再来喝一啖矿泉水，你就会感慨，原来这些就是幸福的感觉。幸福很简单，你一开始就已经拥有，而你并不知道。等到你走过好远的路之后，回头你才发现，幸福很简单，只是一瓶矿泉水的味道。人生在世，不必患得患失，无需锱铢必较。时间是公正的，你得到的是你应得的一份，你失去的是你不应该得到的一份。昨天的故事是今天的营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得之坦然，